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艾麦玉县知道克里斯朵夫像自己一样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更厉害，便同情克里斯朵夫了。他的恶劣的心绪早已使克里斯朵夫灰心，不再去看他。现在他的骄傲仍旧不允许他去找克里斯朵夫，使人看出他后悔。但他想出办法，好像是无意中遇到的，而且还是对方先来迁就他。这样以后，他的小心眼的脾气就算满足了，不再隐藏他欢迎克里斯朵夫的访问。从此两人时常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艾麦于县把心中的牢骚都对克里斯朵夫说了，他被那些批评惹得气愤之极，又因为克里斯朵夫不怎么动心，就拿报上评论克里斯朵夫的文章给他看。人家说克里斯朵夫不懂他本行的文法，不懂和声，剽窃同行，亵渎音乐，叫他做老疯子。又说这些大发神经的表演我们受够了，我们是代表秩序，代表理智，代表古典的平衡。克里斯朵夫看了只觉得好玩，哼，这是应有的事，青年人总把老年人丢在臭沟里呢。不错，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要到60岁才会被认为老，如今大家跑得快多了，无线电、飞机，每一代的人都疲倦得更快。可怜的家伙，他们的得意也不会久的，让他们赶快瞧不起我们，在太阳底下耀武扬威吧。但艾麦于县不是像克里斯朵夫那样健康的人，他思想上是刚强的，却受着有病的精神的控制，心是热烈的，身体是残废的。他需要战斗，却生来不是个战斗的人。某些恶毒的批评竟使他痛彻心扉。要是批评家们知道他们随便说的一句不公平的话使艺术家受到怎样的痛苦，他们要觉得那套本领可耻了。他们何尝不知道，他们就是靠这个过活的。世界上不是大家都得生存吗？那简直是一般刽子手。我们被活生生折磨到的浑身是血，为了跟艺术斗争而筋疲力尽，他们非但不伸出手来， 不用慈悲的态度提到您的弱点，不用友善的心情帮你补救那些弱点，反倒双手插在袋里，眼睁睁地看着你挑着重担上坡，说：“哼，他到不了的。”等到你到了山顶，又有的说：“上是上去了，可是方法不对。”有些更固执的还说：“他并没有爬呀。”他们不把石子摔在你腿上叫你倒下来，已经是你的大幸了。哎，话得说回来，有时他们中间也倒有了两三个好人，哎，他们给你的好处才大呢。毒蛇猛兽到处都有，不论哪一行，没有慈悲心的艺术家，抱着一肚子虚荣和牢骚，把世界当作他的战利品，因为不能细细的咀嚼而暴跳如雷，这样的人不是也有吗？那不是最要不得的吗？啊，你得耐着性子，不论什么祸害都还有点好处，最凶恶的批评家对我们也是有益的，他好比一个练马的人，不许我们在路上闲逛，每次我们自以为达到了目的，就有猎狗来咬我们的腿。往前吧，嗯，得跑得更快一点，爬得更高一点。我还在向前，他已经不耐烦地再来追我了。别忘了那句阿拉伯的名言，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摘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狮子去打。我们应该可怜那般不受骚扰的艺术家，他们将来会留在半路上懒洋洋地坐着，等到他们想站起来，两条腿蜷曲的已经不能挪动了。我的敌人其实是朋友，我欢迎他们，他们在我一生中给我的好处远过于我的朋友，因为所谓朋友其实倒是敌人。爱卖鱼线不由得微微的笑了，随后他说：“哼，可是像您这样一个老战士受一般刚出头的小子的教训，不觉得难过吗？” 我觉得他们好玩，这种傲慢表示他们热血奔腾，只想往外流。从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这是三月中的骤雨，下在刚刚复活的土地上。让他们来教训我吧。归根结底，他们是对的，应当由老年人去学青年人，他们利用了我们，忘恩负义是应有之事，但他们凭了我们的努力可以比我们走得更远，可以把我们尝试的事情去实地的做出来。倘若咱们还有那么点朝气，那么也来学学，想法子脱胎换骨。要是办不到，要是咱们太老了，那么瞧着他们，咱们心里也高兴，看到萎靡不振的人类永远会开出鲜花来，看到这些青年人的乐天气息都没有升起，看到他们欢天喜地地去冒险，看到这些为争掠世界而再生的种族，不是挺有意思吗？啊，没有我们哪里会有他们？他们的欢乐是我们的眼泪给培养出来的。那骄傲的力量是整整一代人的痛苦开出来的花儿。你们就是这样的为人作家。啊，哎呀，这句古语是不对的。我们创造一个超出我们的种族，其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把他们的储蓄收起来，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小屋子里保护他， 拼命地抵着门，才能抵挡住死神。我们亲手开辟了胜利的路，让儿子们走。我们的苦难把前途挽救了。我们把方舟驶到了福地的尽口，他将来会驶进港去，带着他们一起，同时也靠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横渡沙漠，拿着神圣的火把，捧着我们民族的神明，把这批在今日已经成人的孩子背着走。可是他们还会有一天记得我们吗？忧患痛苦，忘恩负义，这些滋味我们已经尝够了。那么你后悔吗？ 不。 一个像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时代，为了他所创造的一个时代做牺牲，的确有一种悲壮的伟大，使你感到醉意。舍身忘我的欢乐，现代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们还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爬上了尼泊山，山脚下展开着我们不会进去的地带。但我们比那些将来进去的人更能欣赏那风景。凡是下降到平原中去的，就看不见平原的广大与遥远的天边了。克里斯朵夫给乔治和艾麦鱼线的那种令人安定的情绪，是从格拉奇亚的爱情中汲取来的。由于这股爱情，他才感到自己和一切的年轻的东西密切相连，才对于生命的一切新的形式永远抱着同情。不管是大地招苏的是什么力量，他总是跟着力量在一起，哪怕在和他对立的时候。看到那些新兴的民主政治，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为了自私自利而惊呼狂喊，克里斯朵夫可是不怕。他绝不把衰老的艺术死抓不放，绝不奉那些陈言俗套为金科玉律。他深信不疑地等着，等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从科学与行动已经兑现的梦想中产生出来。他欢迎世界上的新曙光，不管旧世界的美是否要跟自己一同死灭。格拉奇亚知道他的爱情给克里斯朵夫的好处，因为知道了这一点，他精神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用书信来对克里斯朵夫发挥力量，并非他有什么可笑的念头，想在艺术上指导他。他太聪明了，对自己的界限看得很清楚，但他那个准确而纯粹的声音好比一只音叉，给克里斯朵夫拿去调准灵魂的。只要克里斯朵夫觉得那声音说出来的就是他自己所想的，他就能想到一些完全准确纯粹而值得说出来的思想。一架美妙的乐器的声音，对于音乐家正像他梦境所寄托的一个美丽的肉体，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于对方的还给对方。格拉奇亚不怕告诉克里斯朵夫说他爱他了，因为大家不在一起，也因为格拉奇亚知道永远不会嫁给他，所以他说话倒更加自由了。这爱情有股宗教般的热诚感染了克里斯朵夫，使他能永久保持和平的心境。格拉奇亚固然给克里斯朵夫领会到和平， 但他自己早已没有了和平，身体完全磨坏了，精神的平衡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儿子的情形并无起色，两年来他老是惴惴不安地过日子，而雷翁纳罗还要玩那种置人死命的手段增加他的恐惧。他是爱他的人，整天提心吊胆的本领简直到了最高峰。为了要人注意，为了折磨人，他空闲的头脑里装满了奇妙的念头，结果竟变成了一种狂病。最惨的是，在他装病的时候，真正的病慢慢的加深了，死亡来到门口了。真是惊心动魄的讽刺。格拉西亚几年来被儿子假装的病折磨够了，等真病来的时候，倒反不再相信。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度的，他的慈悲心被谎话透支完了。临到雷翁纳罗说出了实话，他却以为他在做戏，而他一朝明白真相以后，又一辈子悔恨不尽。雷翁纳罗恶毒的心理始终不变，他对谁都不爱，却不答应周围的人除他以外再喜欢别人。他唯一的情欲是嫉妒，他把母亲和克里斯多夫隔离了还不满足，还想毁掉他们之间始终如一的亲密的关系。他已经拿起他常用的武器害病，叫母亲发誓不再嫁人，但仍旧不放心，更要逼母亲和克里斯朵夫停止通信。这一下母亲忍无可忍了，儿子的滥用权威把他解放了。母亲揭穿了儿子的谎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过后又责备自己像犯了罪似的。因为雷翁纳罗狂怒之下真的病倒了，而他的病势因为母亲不愿意相信而更加严重。雷翁纳罗愤恨之极，只希望快快死去，好对母亲出气，可没想到这希望真会实现。赶到医生告诉格拉奇亚说他的儿子没救的时候，格拉奇亚好像中了霹雳一般，但他还得把绝望的心情藏起来，骗那个屡次骗他的儿子。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回真的是严重了，可不愿意相信，拼命地瞅着母亲的眼睛，只盼望像他说谎的时候一样能看到责备他的表情。终于到了不能不信的时间，那对他跟他的家属都是可怕到了极点，因为他不愿意死。看到儿子终于长眠不起的时候，格拉奇亚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声怨叹，他的沉默使人奇怪，其实他连痛苦的凄厉都没有了，唯一的愿望是死。他继续干着日常的事，表面上照旧很镇静。过了几个星期，他更加沉静的脸上甚至会堆起笑容来了。谁也没想到他内心的悲苦，尤其是克里斯朵夫。他只把消息通知了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对于克里斯朵夫又不安又恳切的来信，置之不复。克里斯朵夫想赶来，他叫克里斯朵夫不要来。过了两三个月，他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而恬静的口吻， 认为把自己的弱点交给克里斯朵夫负担是一桩罪过。格拉齐亚知道他所有的感情都会在克里斯朵夫心中引起回声，也知道克里斯朵夫需要依傍他。他并没有怎么苦苦地压制自己，他的能够得救是靠一种精神上的纪律，在倦于生活的情形之下，使他还能活下去的只有两点，就是克里斯朵夫的爱情和他那种意大利女子的宿命观念。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骨子里他都是这个性格。这宿命观不是从智慧来的，而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凭着这本能，一头困惫之极的野兽会不觉得自己的困惫而眼睛发呆地往前走，像做梦一样，忘了路上的石子，也忘了自己的身体，直走到倒在地下为止。宿命观支持着格拉齐亚的肉体，爱情支持着他的心，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消耗完了，只因为有克里斯朵夫可以给他寄托而活着。然而他那时更小心地避免在信中表达他的爱。没有问题，这是因为他的爱情比从前更强了，但也因为老惦记着王儿的反对，使他的爱情备受良心的责备。于是他缄默了，强迫自己在某一个时期内不再写信。克里斯朵夫不明白这缄默的道理，有时他在一封语气单纯而平静的信中听到一些出人意外的口吻，表示有一股硬压着的热情在那里哀嚎。克里斯朵夫吓坏了，却一句话都不敢提，好比一个人屏着气，生怕那个幻象消失。他知道格拉齐亚下一封信一定是特别冷淡的，因为要掩盖这一次的感情。然后又是一片恬静。一天下午，乔治和艾麦鱼线在克里斯朵夫家里，两个人都想着自己的烦恼。艾麦鱼线是对于文坛的牢骚，乔治是为了某次运动比赛的不如意。克里斯朵夫心平气和地听着，很亲热地跟他们打趣。忽然有人打铃，乔治去开了，原来高兰德的当差送来了一封信。克里斯朵夫坐在窗前看着信，两个朋友继续讨论，没有看到背对着他们的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走出了房间，他们根本没有察觉，而等会儿发觉了也不以为意。但因为克里斯朵夫老是不出来，乔治就去敲了敲隔壁的门，没有回音。乔治知道老朋友的怪脾气，便不再坚持。过了几分钟，克里斯朵夫进来了，神色很镇静，很疲倦，很温和。他因为冷淡了客人表示抱歉，又把刚才打断的话接下去，提到他们的烦恼，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他的语气使他们莫名其妙的非常感动。然后他们走了。乔治跑到高兰德家，看见高兰德像泪人一样的。高兰德第一句就问他受到这个打击怎么样了，那个可怜的朋友真是太残酷了。乔治听了莫名其妙，高兰德向他解释说，他刚才送信是去通知克里斯朵夫·格拉齐亚故事的消息。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格拉齐亚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去了。几个月来，他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连根拔起，只要轻轻的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这一次的流行感冒发作的上一天，他接到克里斯朵夫一封温柔的信，大为感动，想要叫他来，觉得一切把他们分隔的理由都是虚伪的、罪过的。因为没有精神，他把写信的事拖到下一天。到了下一天，他又不得不躺在床上，写了几行就头晕脑昏，而且也踌躇着不敢写出自己的病状，怕惊动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那时正忙着练习一阙带有合唱的交响曲，根据艾麦于县的一首叫做《福地》的诗写的。两个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有点象征他们的命运。克里斯朵夫把这作品向格拉齐亚提过好几回，第一次演奏定在下星期内，那当然不该打扰他。格拉齐亚在信中只说起自己伤风，后来还以为说得过分，便撕掉了，又没有气力再写。他预备晚上再动笔，不料到了晚上已经太迟了，要克里斯朵夫来已经太迟了，连给他写信也太迟了。死真是来得太快了，要几百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不出几小时就被毁灭了。格拉齐亚只来得及把手上的戒指交给女儿，要他转交给克里斯朵夫。他一向和奥洛拉不大亲近，现在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才抱着一腔热情瞅着这张留在世界上的脸，紧紧握着女儿的手，这只手将来可以代表他去握他朋友的手。他快乐地想着，我没有完全离开世界。乔治热情冲动之下，从高兰德家里出来，又回到了克里斯朵夫那里。高兰德平日冒冒失失的话，早已给他知道格拉齐亚在他老朋友心中所占的地位，甚至他还当作打哈哈的资料。但那时他又同情又紧张，体会到这样一件祸事所能给克里斯朵夫的痛苦，他要跑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前拥抱他，可怜他，因为知道克里斯朵夫的感情非常激烈，所以看了他刚才那种镇静的态度不大放心。他打了铃，没有动静，他再打铃，又照着克里斯朵夫约定的暗号在门上敲了几下，才听见一张椅子移动的声音， 又听见沉重而迟缓的脚步声。克里斯朵夫把门开了，脸上那么平静，使本来预备扑到他怀里的乔治呆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克里斯朵夫很和气地问：“是你吗，孩子？可是忘了什么东西吗？”乔治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是他。那么进来吧。”克里斯朵夫过去，坐在乔治没有来以前就坐着的椅子里，靠着窗口，把头仰在椅背上，瞧着对过的屋顶和傍晚天上的红光，根本不理乔治。乔治假装在桌上找东西，偷偷对克里斯朵夫瞅了一眼。老人脸上毫无表情，夕阳照着他上半部的腮帮和一部分额角。乔治走到隔壁屋里，好像继续找着什么。刚才克里斯朵夫便是拿了信把自己关在这儿的，此刻信还在床上，被褥上清清楚楚有个身体躺过的痕迹。另外有本打开的书掉在了地毯上，正翻在褶皱的一页。乔治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福音书里叙述马特兰娜遇到园丁的一段。他又回到外面的屋子，东翻翻西找找，免得手足无措，抽空又对一动不动的克里斯朵夫望了一眼。他很想告诉克里斯朵夫他替他多么的难过，但克里斯朵夫的神色那么开朗，使乔治觉得说什么都不大得体。那时的情形仿佛倒是他需要人家安慰了。他怯生生地说了句：“我走了。”克里斯朵夫头也不回过来，只说：“再会吧，孩子。”乔治走了，轻轻地带上了门。克里斯朵夫这样的待了好久，天已经黑了。他没有痛苦，没有思想，没有一个确切的形象。他好比一个困顿不堪的人，听着一阙模糊的音乐，并不想了解。感到他弯腰站起来，时间已经到了深夜。他往床上一倒，呼呼睡熟了。音乐继续在那里响着。于是克里斯朵夫看见了他那个心爱的人。他对克里斯朵夫伸着手，微微地笑着说：“现在你已经越过了火线。”克里斯朵夫的心融化了，一片和平充塞着明星密布的空间，各个星球的音乐展开着它静止的深沉的洪流。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极乐的境界却依旧存在，听到的话始终在那里，像遥远的微光。他下了床，一种无声无息的神圣的热忱鼓动着他的心。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儿子，在比亚特里斯和你之间只有这堵墙壁，可是他已经跨过了他和比亚特里斯之间的墙壁，他一半以上的灵魂久已到了那一边。一个人越是生活，越是创造，越是有所爱， 越是失掉他的所爱，他便越来越逃出了死神的掌握。我们每受一次打击，每造一件作品，我们都从自己身上拖出一点，躲到我们所创造的作品里去，躲到我们所爱的，而离开我们的灵魂中去。最后，罗马已经不再罗马了，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已经在身体外了，在墙垣的这一边，只有一个格拉齐亚把它留着，而他也去了。现在，痛苦世界的门已经给关上了。他心里非常兴奋地过了一个时期，不觉得再有什么束缚，不再等待什么，不再依靠什么。他解放了，斗争已经结束，走出了战场，他望着燃烧的荆棘在黑夜中熄灭了。他已经离得很远，荆棘的火光替他照着路的时候，他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山顶，可是从那时起，他又走了多少路，而山顶并不见得更近。现在他才知道，即使永远走下去，也到不了那里。但是一个人进了光明的区域，而没有把所爱的人丢在后面，那么即使跟着他们永远走下去，你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他闭门不出，也没有一个人来敲门。乔治把所有的同情一下子发泄完了，回到家里放了心，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高兰德上罗马去了，艾麦鱼线一点都没有知道，他老是那么小心眼儿，不声不响地生着气，因为克里斯朵夫没有去回拜他。克里斯朵夫因此仅可以安安静静地和他心坎里的人做着无声的谈话。从今以后，格拉齐亚像母腹中的婴儿一般，不会再跟他分开了。而他们的谈话又是多么的动人，非言语所能形容，便是音乐也不大能表达出来。克里斯朵夫感情洋溢的时间，只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听着自己的心歌唱，或者他坐在琴前，让他的手指几个小时地说着话。在这一个时期，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他不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写下来干嘛呢？过了几个星期，他重新出门和大家相见。除了乔治以外，跟他亲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那些经过的情形。临时即兴的习惯还保留了一些日子，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一天晚上，在高兰德家里，克里斯朵夫在琴上弹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尽量地发泄，忘了餐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大家都不想笑他，这些惊人的即兴把大家听得惶惶然不知所措，连那般不懂其中意义的人心里也难过极了。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克里斯朵夫弹完了，突然转过身来，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便耸了耸肩膀，大声地笑了出来。他到了一个境界，便是痛苦也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统治的力量。痛苦不能再使他屈服，而使他叫痛苦屈服了。他尽管骚动暴跳， 始终被克里斯朵夫关在笼子里。这个时期产生了他最沉痛同时也是最快乐的作品，其中有福音书里的一幕，那是乔治一听就知道的。女人，你为什么哭？因为有人把我主挪走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他说完之后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而他不知道就是耶稣。另外有一组悲壮的歌，依着西班牙的通俗歌谣写的，其中特别有一首情歌，凄怆的情调好比一朵黑色的火焰。我愿成为那座埋葬你的坟墓，使我的手臂可以永远抱着你。还有两阙交响曲，题目叫做《平静的岛》和《西比翁之梦》。在约翰·克里斯多夫·格拉夫托的全集中，这两件作品是把当时世界上所有最高的成就结合得最完美的。德意志的那种亲切、深奥、富有神秘气息的思想，在意大利的那种热情的曲调，法兰西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节奏，层次极多的和声，都被它融合在一起了。这种从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发生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然后克里斯朵夫怀着坚强的心，踏着稳实的步子，又回到人生的行列中。悲观主义的最后一些物分，苦修的心灵的灰暗之气，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幻境，都被死亡的风吹开去，纷纷四散的乌云中显出一条长虹。天色更明净，好像被泪水洗过了似的，堆着微笑，这是山峰上恬静的黄昏。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又在别处烧了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烧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战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像死了的树林一般，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他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他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连一般最和平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是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也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任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的，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克里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惶惶不安的奥利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像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照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里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 他的心境正像1813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像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然而有时候，克里斯多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的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格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子。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像瘟疫一般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里斯多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着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最了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党、保王党，都极真诚地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意。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似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智慧，都会变得无足轻重。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它，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工业标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丰功伟业的先民，富于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多。不论是阳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像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个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克里斯多夫站在罗马耶尼飓风的平台上，带着嘲弄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纠缠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世纪，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融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